过最美丽的花，看着你都是些痴心话。再远的路途你别忘了，我的祝福记得吗？ Thank you.

情有独钟，情爱。

是你里寻找快乐，我是最后出门的游客。感动太少，好友太少，笑容越来越少。说我是四面狂欢，我就是你怎么着，我是夜飞鸟，我是夜飞鸟，一个长不大的夜飞鸟， 心碎，心碎。 不能拿什么去拒绝。